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每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喜欢做的事儿不同，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每个人都希望上学的时候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与自身的兴趣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但终究有多少人能够将梦想化为现实呢？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珍妮就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人，她曾经创造了很多令人赞叹的奇遇与奇迹。那么她究竟是谁？为什么她的生活会令无数人羡慕不已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生活艺术家珍妮的故事。他有很多的头衔，也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怎样的留学经历让他涉足全新领域，成为了一名餐桌艺术家，为不同的人群打造专属课堂，讲述餐桌艺术，听他分享如何给生活来点仪式感。他究竟有何特殊身份？为什么从小在故宫里长大？这与他成为城堡文化专家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在法国古堡工作的第一位华人，他经历了怎样令人啧舌的面试过程？作为一名生活艺术家，他涉足多个领域，尝试一切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并使其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珍妮讲述他的精彩人生故事。珍妮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呢认识珍妮啊非常的高兴，因为看到你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呀一下这个崇拜之情就油然而生。 哎呦过誉了。 看啊，餐桌艺术讲师、城堡文化专家，另外也是时尚刊物撰稿人、艺术策展人，就是觉得你做的这些事儿哈，都特别的和我们不一样。真的，你比如说这个餐桌艺术讲师哈，我就想问一下，这现在是一个技术职称吗？ 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我最开始是在法国上学的时候，硕士的课程里边学过餐桌艺术，后来因为在法国古堡里工作，包括在北京的故宫里边工作，都有机会得到这方面的践行，然后呢另外就有机会给一些当时在国内做推广的国际一线的大的奢侈品的品牌，做一些我们叫做私宴，如果在那个状态下呢应该叫做私宴设计师，就包括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后，因为一接触餐桌艺术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是 非常的喜欢，所以特别想能够把它给带到国内来，把这样的生活方式传播给大家，所以呢目前为止是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培训。那可能餐桌艺术大家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 因为餐桌艺术这个名词是法国人发明的，在头几年的时候大概是10年吧，餐桌艺术也和法式料理 一块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嗯， 那餐桌艺术是指什么呢？是指在餐桌上除了那些我们能看见的吃吃喝喝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用餐礼仪， 嗯， 比如说餐桌的布置，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美食不如美器，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了。 哦， 那这里边提到的美器，也就是说意味着美器很重要。 嗯， 就是这个承载这些美食饕餮的这些器物。 嗯， 所以这个也包括在餐桌艺术的领域里面， 包含了很多东西啊。 是， 一会儿咱们再具体的说，包括这个城堡文化。 嗯， 其实也是一种来自于西方它的这么一个概念。嗯，但是说你要说城堡文化，其实你说咱们中国有没有，应该也有， 中国也有。因为我之所以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或者是了解的比较深入，是因为在法国我是第一个在法国古堡里工作的华人。 嗯，嗯， 当时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通过一次实习，后来又进而工作在法国的皇家城堡里面，然后之后呢又把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地区的古堡带到中国来。 对， 因为大家可能从旅游的角度或多或少知道， 嗯， 在卢瓦尔河地区被称作法兰西的后花园嘛，大大小小有100多座的古堡。 哎， 这也是被叫做法兰西镜上的明珠，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被， 嗯， 这个卢瓦尔河穿起来， 是， 这是他们的特色。那当时我也是带着其中的18座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来到国内进行推广。 嗯， 那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法国或者是欧洲的古堡跟中国哪儿比较像呢？我觉得离我们不远，承德的避暑山庄比较像。 哎，就是它在建筑风格上啊，格局上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是是是， 啊，包括里边的布置啊，建筑的这个形式啊等等吧，但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是的，它等于是当时国王或者说皇室的第二寝宫啊。 哎， 或者说是 行 宫 的这一类。嗯，哎，这样的话它里边也包含了很多的东西，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嗯， 其实我对赋予你的头衔当中，我更加的喜欢的是一个叫做生活艺术家啊，这样的一种称呼。 嗯， 你怎么理解这个生活艺术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生活艺术家其实是我一生的梦想吧。 嗯， 我觉得这个名词儿挂在现在，如果挂在我头上的话，多少有一些谬赞的成分在啊，有点不敢当。但是确实不管我做的工作也好，或者说我在致力于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也好，我都在往这方面去努力，包括我的日常生活的生活方式也好。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可能生来吧，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有说你想干什么呀，经常听小朋友们说我长大了想做科学家，然后我长大了想做文学家，我长大了可能想做这个艺术家。 对， 那可能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如愿以偿，因为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文学家。但是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生来就有可能变成生活艺术家， 就把我们的生活过得带有艺术的色彩。 对，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味， 其实用一句很平常的话来说， 嗯， 用热爱生活的态度去过生活。 嗯 嗯， 这个就是让你能够很容易的就是去做。 对， 但是真正的做好，当然也需要经过一定的努力。 嗯， 但是它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事情。 真的不是很遥远，而且我每次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同学会问说，老师，什么人可以做餐桌艺术家？其实我觉得生活艺术家，因为餐桌艺术家是生活艺术家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部分 吧。 对。 那我觉得其实包括做生活艺术家也是，其实入门这个门槛很低。 嗯， 我觉得就是一点，你热爱生活就好。那我觉得热爱生活就有一件事儿会了解，就我们经常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就叫做生活不光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没错。 但是我想说，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们如果真的想做一个生活艺术家的话，我们就要把这句话反过来去想，就是生活不光有诗和远方，而且还有眼前的美好。 哎， 为什么眼前都是苟且呢？眼前怎么就没有美好呢？ 是，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不会有烦恼的时候。 对啊。 哎，干什么都是高高兴兴的。 是啊，而且我觉得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觉得第一节课我先希望大家能够，比如说包括听别人说话， 嗯， 比如说包括 好好的去看一看周围的这些事物，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特别擅长的东西，只不过在日后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被抹杀掉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其实这样的天赋也好或才能也好，实际上就是像法国的艺术家罗丹所说是的，生活中不缺少美，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对，还有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你如果是善于观察，仔细观察，带有一种对他特别热爱的那种心情啊，或者说那种态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你就能看到啊，甚至说你坐在公交车上，你看到路边的树啊发芽了，你像春天来了哈，长出一点这个绿叶来，那可能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美。 对，其实我们说的生活中的那些技能，比如说像餐桌艺术家会研究的插花，其实你看似是一项好像怎么样很了不得的技能，其实就是你需要发现美的眼睛。其实并不一定非得是进口的花材多么贵啊，多么珍惜。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路边的一些野花啊，或者是自己养的花啊，你看怎么样去用你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和你灵巧的双手给它摆弄一下， 没错， 它就变得是一个插花的作品，很美。 可能咱们这么一番的聊天啊，一番的介绍，有朋友会问了，哎呀，说珍妮，你这么多的头衔，那你现在具体的工作你到底做些什么呢？ 其实之前我也有工作的那个阶段，包括之前说的做法国古堡的首代，然后还有后来在这个紫禁城建福宫工作，都是我之前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的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的那一段时间的历程， 就是要上班的。 对，其实跟一般人一样。那只不过后来积累，因为说白了就是资历比较深嘛，所以就是积累的 东西比较多了， 东西比较多，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那当然也跟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有关。那但是我近几年是希望，更加希望能够做自己，就不想说当一个人们心中的女强人，或者是朝九晚五上班的这个所谓的金领也好，白领也好。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觉得人活一辈子真的不容易，特别想珍惜自己的这样的生活，想听从内心，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最近这几年基本上我的精力都关注在两大块事儿上，一块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餐桌艺术， 去给大家讲授。 对，餐桌艺术主要是教授，当然了，从去年开始我也开始做相关的游学，去年做了第一个法国的餐桌艺术的游学，整个10天的时间带着我的学生去到法国，真正的体验一下关于餐桌艺术的，关于美食美酒美器的林林总总，真正到当地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游学还是和普通的坐在 教 室里我们大家去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到巴黎的一家米其林餐厅去看看他们的这个厨师，他们的这个操作者是怎么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工作的。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嘛，就是酝酿了很久的这个游学就从去年开始做，然后今年也会陆续还会有，因为法国比较偏重于美食美酒和美器。那之后我还会今年还会推出英国英伦的偏重于礼仪方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是东方的礼仪之邦，那在西方来讲还是英国人在这方面 传统 比较有传统。 第二的话就是从各个方面去全面的这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东西。 对 啊，那这个可以类似我们理解为这个大学教授这样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样的一种 没有大学教授那么高的殊荣， 这么一种工作吧。 对，但希望能够也通过我觉得和大学教授的使命差不多。 对， 也希望通过我的这样的传播，希望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对生活更深刻的认识和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词儿，其实也不是说拍您马屁啊，我觉得用老师这两个字已经不足以来形容您做的这个事情。它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具体的是什么方法， 他其实有点那个带研究生的那个性质， 嗯， 你希望你能从这里边能领悟出一些自己的东西。 对，而且我更希望的是通过我这几年在教授心得方面，我觉得更希望的是通过对这些成年人的、嗯、对他们的影响， 对， 让他们再去影响他们的孩子们。 哎， 我觉得是年轻的下一辈的教育是特别重要的。 嗯，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到那看了以后、模仿人家那个餐巾怎么叠，桌布怎么铺，盘子怎么摆，而是从这些形式当中去领略出一种很内在的东西。 对， 哎，然后把它传递下去，使我们都能够做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一种艺术享受。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像您说的，不光是艺术享受，或者怎么好看，怎么摆盘子叠餐巾、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很风行的叫做有一句话叫生活中需要仪式感。 对， 我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们的仪式感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好看或形而上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主义、 嗯、 而是说其实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生活更加具有仪式感。 没错、啊、 比如说我们的春节就是这样，它是中华民族最具仪式感的一个时刻、 哎、就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系列事情，它既是生活当中的事儿，它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把它保留住的一种文化的东西。 是，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特别的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和不一样。 嗯， 这个仪式感会让你感受到今天和其他以往那一天的不一样。 不一样，哎， 对，我觉得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有些缺失，大家都在忙碌在别的事情上。 对， 但有时候真正忘了生活。 是，所以说你可以说是这个仪式感的教授，教授大家仪式感。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从小非常喜欢戏剧。 哦， 嗯，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因为我怎么说呢，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文艺青年了对，但是确实是个文艺女青年。 嗯， 然后从小受家庭的熏陶，自己也是就特别爱表演， 就舞台剧啊。 对对对，从恨不得从3岁就开始演。 嗯， 然后也是戏精附体的那种对，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接触话剧啊，舞台剧啊。嗯，所以特别喜欢戏剧。但是呢，因为家里又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是出国，我在法国上的大学的后半阶段和研究生、 嗯、 然后觉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走父母送你出去不容易，然后呢感觉我爸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希望我能够学一点所谓正经的东西对吧， 不希望你走那个演艺的道路。 对对对对对，他一方面本身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嗯、 但是他一方面也希望说你能够学一些正经的，什么学有所成，所以后来硕士就学的是艺术管理、 啊、 对，就其实一直都是和这个戏剧有一段的保持一段的距离，但是一直处于又割舍不下的那种张望状态、嗯、所以呢这几年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做这样的自由职业，就又把戏剧这一块给捡起来、 嗯、 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社会给大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可能性、 嗯、 我们以前觉得好像就是你做这行就得是职业的专职的， 对， 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法接触自己的梦想，但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可以做非职业的。 对， 那我们不以此为生，但我们以这个兴趣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嗯、 啊，我们仍然可以去追求它，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领域去付出、 嗯、 所以我一方面是就是保持基本上一年一部戏，然后做非职的戏剧演员、 嗯、 啊，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一直在做戏剧的制作人，主要是做中法的戏剧交流、 嗯、 那这已经算起来已经连续今年是第4年做这个，把中国的戏剧带到阿维尼翁戏剧节，就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世界前3大的国际戏剧节，做这样的戏剧交流，然后也试图把一些法国好的戏剧、优秀的剧目能够带到中国来。 嗯， 这个是，然后 交流吧， 对，做这样的交流。 对， 然后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一些对一些戏有特别的情有独钟。 是啊， 那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时候看上一部戏， 嗯， 然后2016年的时候就把它翻译完成，等于完成了我第一部翻译作品 啊， 就一部法国戏给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你在那看这个戏是法国的演员， 对。 啊，他们演出的 是 啊， 完全法国。 然后你拿到了这个剧本， 嗯， 啊，法语的， 对， 然后把它翻译成我们的 中文的。 是。 后来有没有排演？ 有，现在目前在排演，四月中会在北京上演。 今年的四月中就会在北京上演。 对。 啊，非职业戏剧人这个群体在近些年来可以说非常的活跃。 是。 可能也和很多就是像你这样从海外归来的一些学了戏剧，然后呢又学了艺术，就是有自己的梦想，很多的这样的人加入，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说真正说做到一个职业的戏剧人的话，可能那个位置哈没有那么多，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实现的。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有别的梦想也在同时进行，那也不耽误咱们追求这个爱好。 没错， 哎，这个现在就是把这个爱好呢，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业余的消遣， 嗯， 而是也让他能够出一些很好的作品， 是 让大家能够欣赏的，咱们说个普通的生活的用语，很高级的一些东西。 对，非职业并不等于不专业。 对对对， 这两点确实是有区别的。 所以那按理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呀，虽然占了这个自由职业这么四个字儿的一个这也算是一个时尚吧。可能不会像大家理解的说，哎呀，自由职业它就是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啊，然后那个我今天想玩我抬腿就走，说走就走我就旅行去了，也不完全是这样吧。 不会，还是其实 也挺忙的。 对，其实我做这个自由职业感觉好像比人家朝九晚五的白领还要忙，因为你那个朝九晚五是早上起来九点上班打完卡你该干嘛干嘛，下午五点走一打卡完事儿了， 就是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当然除了加班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这样做呢，属于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被这些事儿所占据着。 对，就是你可能晚上做梦你都在想着你要忙活的这个事儿。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里边它也甘苦自知吧，可以说 是， 不像说表面上我们理解的那样， 各有各的好处。 对，你这像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啊，一天到晚的安排下来啊，这一天也是挺忙的。 可不是吗？挺忙。 讲这个餐桌艺术啊，讲这个生活方式，讲一些文化的东西，去搞一些戏剧，实际上也是有目标的，就是让生活能够特别的丰富。 嗯， 拿我们现在的话说啊，我们经常要讲说丰富业余生活，丰富我们的生活，怎么丰富？其实有的时候好多，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真的很迷茫，想不起来。你说看个电影是吧？去看个话剧，有些锻炼。可能也只能就想到这一些。那如果有了你这样的这个一个引导的话，我想可能更多的人会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对，好像我觉得现在大家目前各种各样的爱好发展的都挺蓬勃的。包括我有一个在法国长期定居的朋友回国探亲，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逗的。他说我发现你们现在在国内的人特别爱学习。 爱学习。 还真的，我说你这点还真的是一语中的了哈。我说这几年真的是好像感觉大家都在学习，当然以前的学习可能就是目的性比较强，需要考证啊，考职称啊，考什么这个那个。但现在好像学习并不一定，你比如说有很多我的学生，他们学插花，学餐桌艺术，学茶道等等，我觉得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这样的话，这个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艺术这两个字就融入到 生活当中 去了。 嗯， 我们不是说把它孤立的这个去看待。怎么说呢，其实它也是一步一步的走，不是说突然的就变成这样了。 对，是我，但最近这几年确实是大家都 比较快 的在这方面在专注，反正感觉女生就都会去学个烘焙啊，做个小甜点呀、然后男生可能就会比较专注于一些运动型的呀，户外啊怎么样，我觉得还挺积极性向上的、感觉自己如果不学点什么马上就会 out。 其实在给别人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把你带回来的这些东西交给大家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种反馈，这样相互的一种交流式的，不是纯粹的像老师带学生那样的一个讲课的那么一种感觉。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其实很少真正拿自己当老师，我给包括我的学员们讲课的第一堂课我都会跟大家说，其实我特别赞成萧伯纳先生曾经说的那句话，说我之所以现在能